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我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早上的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星期六的早上，我跟大佐跟我们大家一起相约在青年说的舞台上。 刚刚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想到了小时候唱了一首儿歌， 星期六 的早上白茫茫。 你让我们很尴尬哦。 好吧，我们不是一个年代的。 好的，今天这个早上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唤起大家一天的好心情。先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有一些的微风，但是早上出来还是觉得挺凉爽的。今天是阴转小雨，最低19度，最高28摄氏度。同样呢，今天因为是周六啊，是不限行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可以选择自驾游，跟着好朋友跟着家人一起出去兜兜风，享受一下周六好时光。 哎，没错啊，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调频 FM98.2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的节目啊，这个开着车听着广播啊，一起出去玩，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边何乐不为呢。当然啊，如果您今天闲置在家的话，也可以打开手机，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青年说这个频道啊，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同样呢，也可以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一直播了，搜索这个982青年说，大家也可以同步看到我们，或者说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在上面留言，我们将收看到哟。 OK 啊，这个周六的早上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旅游的事情啊。 其实今天是9月1号了嘛， 对， 大家算一算，这个2018年只剩下1/3了，很快。我记得前不久大家感觉很，就是不是说很久以前大家还说什么2018年对我好一些，现在今天早上刷屏就是9月对我 啊，我以为张总2019年对我好一些， 9月对我好一些， 嗯， 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觉得，哎呀，过着过着不知不觉已经时间过去很多了，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年假还没有休啊，还没有什么计划，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呢能给大家一些小的贴士啊，提前计划一下自己的年假，要不然瞬间就过去了。 没错啊，这个而且呢今天还是另外一个日子，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今天9月1号嘛， 全国各大中小学开学了， 你一看就是毕业了。就是现在都是三号开学，知道吗？ 啊， 因为今天周六。 没有，我今天早上看的新闻说，这个北京各地的中小学校已经开学了， 是吗？ 已经进行开学第一课了。 哇，今天是开学第一课， 你就是离开学校太 久了。哇，今天呢也是我们，那就算我和大佐，我们算是下学年的一个开学第一课。 哎，没错啊，这个开学第一课呢，来跟大家聊一聊旅游方面的话题， 就是。刚开学就让大家出去玩儿，是吗？ 哎，对，先给大家这个内心里啊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啊，来跟大家分享应该去哪玩，要怎么去玩。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也是这个穷游不穷，乐趣多多啊。 因为穷游现在是总是被说到嘛，说是用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乐趣，但是呢，穷游这个概念又不像大家说的出门一定要最省，然后吃面包啊，喝矿泉水啊，我们主打的当然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今天想聊的是怎么样花小钱能够得到最大的实际，让我们充满了乐趣。我们也请到了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同样呢也是特别热衷于穷游，在穷游界有一定的地位。有请我们的耿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耿峰啊。这个穷游，热衷于穷游，因为自己太穷了。 不要这样、 啊、我总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今天来这儿特别开心，还这是看这几位是吧？ 对对，往前看就可以了。 那个，其实大家对于穷游来说呢，很多人都会说它有两种概念啊。第一种概念就是说这个穷游就是能不花就不花的旅游啊。第二概念，其实我觉得是我比较认同的，它其实是拒绝奢侈游的一个入乡随俗。这样可以注重于体验和学习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我们这个去穷游是最初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吧。我们就本着这个才去穷游，而不是说能不花就不花，我觉得这个太遭罪了。 对，耿峰给我们普及了一下他对于穷游这个概念啊。同时也介绍一下耿峰，他是一个著名节目的导演啊，是原黑龙江卫视见字如面的导演啊，现在是北京恒顿传媒有限公司节目部的高级导演，他也是个资深的旅游达人，一个懂旅游的媒体人。 因为之前做过一些旅游节目嘛，所以就在工作当中体验了一下不用花钱的旅游的乐趣。 您的穷是， 所以您的穷游是这么穷， 是单位出钱。 然后之后没了这个节目之后怎么办呢？只能穷游了， 完了。这是之前留下的这个影子， 叫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吧？然后呢，今天他也是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这些旅游的经历啊。他也是我们当中同学当中非常羡慕的，就大家每个人都很忙，但是他总会晒出旅途当中的美景。各种跟当地的人、同学的自拍啊什么的。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么有时间、这么有闲？我们也跟他聊一聊，在这么忙的情况下是怎么抽出时间去完成自己旅游的梦想的。 对，其实刚刚耿老师已经说过了，工作嘛。 对，主要是因为 做媒体特别幸福，你知道吗？ 主要是因为工作嘛。 在之前呢，我跟大佐我们先普及一下关于穷游的一些小贴士吧。 哎，没错、 比如说很多人也觉得想去参加穷游，想感受一下啊，但是怎么入门呢？我们也有一些小的提示。 对，先来说第一条啊，在这个网上搜集攻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不要小看这些网络上由其他的旅游达人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旅游攻略啊，我应该去哪玩啊，这个成都的宽窄巷哪儿哪儿不要去啊，应该去哪儿这个买票啊， 成都会告你的。宽窄巷就是某些景点，对，可以 勾一个赞捧啊。对，懂英文的呢也可以到各国的官方的旅游资料中心去搜索一下这些网上的旅游攻略。 对，尤其你说这个懂外语的，我想起来有一期节目是子昂聊到说他去看世界杯，然后他通过了一个西班牙的朋友，懂西班牙语的，是在他们的官网上买了一个联赛的票。我当时觉得啊，会外语的很重要。这一刻突然想学外语了哈。 就这一刻是吧？ 对对对， moment only a moment。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机票信息的搜索，关注一些网络，比如说什么穷游网啊，各航空公司放出来的一些特价的机票信息。同样我要拎出来我一个朋友晒一晒了。他是一个每年在元旦的时候会做出一年旅游的计划。他是怎么计划呢？先选择目的地，然后在网站上搜索哪一个时间段的机票最便宜，然后他会提前很久把这个机票以最低的价格买下来，之后到时候再去请年假。他也会提前把工作都安排好，然后保证在那个时候能出发。所以他每年出去游都能够用最少的钱 就是机票，我们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这么便宜，就是说他会提前很长时间。 但这个得达到天时地利人和三点呀。 对，经常，但是他就有一个问题，就经常快到时候就跟我们抱怨说领导不放啊。对，风险也是蛮大的。对，如果说大家是自由职业的话，自己创业啊，自己开店这样的，我觉得还可以，就时间能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越早订机票越好。如果是正常单位的话，我觉得还有点悬啊。 对，还是这个多做做计划，就做做计划吧啊。还有第三点啊，就是要针对要去的地方提前做一些装备和准备。你比如说这个海边啊、沙漠呀、等等，要带的这些东西各有不同。想省钱的话呢，可以带上这个大口径的电热杯啊，到时候去这个国外超市买原料就可以自己做饭吃了。 对，尤其是 其实说到这个还真的是深有体会。大家不要觉得出门旅游带个锅呀，带个这个， 你有带过锅出去 做饭的小东西，就那种小的酒精炉，然后 酒精炉是 不 让带的， 上不了飞机。 但是我有朋友是带锅出去玩的，对，他是背锅，因为现在大家现在很流行的是这个住在民宿嘛，他是有这个可以做饭的条件的，但是像一般厨具它不是特别齐全，所以他真是背一口锅，然后走四方，真的是全家人一起去，然后到哪儿炒菜，你知道？ 可是我不明白，你说我们出去旅游不是应该品尝当地美食吗？我为什么还要自己做饭呢？ 你可以买回来当地美食自己做呀， 热热是吧？ 两种概念啊，第一种你可以去当地去品尝，还有第二种呢是可以把当地的食材拿来，你可以上网这个或者是在当地你问问他是怎么做的，因为你要是住民宿的话还能见到房东，房东有的特别热心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怎么做，有的时候他会上手来教你怎么做。 自己背个锅啊，就是背个锅我觉得比较少，因为行李有时候很重，但是大佐说电热杯的还是很多的，起码就是现在有什么焖烧杯，早上煮个粥什么的，就是放在里面然后煮一煮就热了，这个还是蛮多。而且其实还有很多人就是怕当地水土不服，刚开始的时候，所以说自己带点厨具能够啊， 对 对，还有一些， 而且基本上都是自驾游为主， 带锅的。 因为我之前出去玩的时候自驾比较多， 对， 然后就带个 内蒙自驾了一阵，对吗？ 戈壁滩 啊，我真的是跟你不熟啊。 对，咱们俩是真的不熟，我们俩是第一次见面。 对，戈壁滩当时是 太烦人了你。 戈壁滩， 对， 那戈壁滩不至于带锅吧？你没地儿煮啊，没有电源吧？ 所以要带酒精炉啊。 对，他是自驾的话， 自驾 可 以， 自驾是可以的， 对，上飞机是不行的。 你想想，在戈壁滩煮面是吧？ 其实很酷啊， 一吃一口沙子， 真讨厌、啊。 瞬间这个画面就没有了，好，咱们换下一个话题。 我们看一下啊，还可以就是说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可以通过现在很多网络的语音电话来打，比如说微信呢、我们就发个语音过去，这样还可以节省一下电话费。不过现在因为这个已经取消漫游了，所以说这个还是不是说那么的实际了，在以前有漫游的时候可能是用网络通话会比较方便一点、 没错啊。还有第五点呢，就是要提前购买好保险、建议选择一年有效的险种，这个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对，就是其实很多人觉得包括坐飞机底下有很多选项，大家说哎没有必要买，我觉得除了人身安全保障以外，像延误险这种的很有必要。 看来你是经常延误。 哎，有一次我是给我爸， 这么喜欢赔付对吧？ 觉得赚着了， 乐趣是在于赔付。 有一次我记得给我爸买一张机票，然后延误了很长时间，延误到他都住空港宾馆了。但是因为我去买的这个机票，延误险的钱就打到了我的账号。 但是你知道多数买延误险的人的心里是延误吧延误吧， 对对对对，有钱有钱， 在酒店在酒店啊，这是不一样这心理、 对，爸爸我还是希望你能够顺利的，但就是早一点回家。 所以这个才是你穷游的目的是吗？ 靠延误险赚着了一笔， 靠赔付来穷游哈、 对，有时候就是保险尽量有必要的还是多买一些。 对，没错啊。 还有就是说我们可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千万不要就是凡事不要跟人有过节，就而且入乡随俗也是很重要的，尊重当地的文化啊，我们去接受它。就是出门在外，千万不要说是特别的暴脾气啊，什么的事情去跟人家争执啊，只能对自己是有害的，最起码会破坏心情，严重了可能还会受伤。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有个好心情。 对，这个很重要啊。其实还需要再加一句，如果要是出国游的话，一定要记住中国大使馆的电话。 哦，对，有问题什么呢？去找我们的大使馆。对， 没错。 当然啊，这个我们俩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个穷游爱好者的入门提示啊。嗯、当然，如果各位也是一名资深的旅游爱好者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还有哪些这个需要大家知道的东西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天，一起互动一下。 嗯，哎。其实那耿峰作为资深的一个穷游专家了、嗯、除了我们刚才俩说的这些、 哎、你刚才说的特别土你知道 资深的穷游 都已经过时了不知道你们从哪一年的这个网站上拷贝下来 所以我们就想跟你说有没有补充的、 哎、不是 聊一聊更先进的 是要直接把你刚才说的很多 都推翻是吧、 首先第一点是买这个意外险啊、哦，千万不要买长期的、 嗯、 我觉得作为穷游的话就是你一般你买 没有经济能力 主要是买 不 起 他没有必要就是比如说我玩20天他有20天的险、 哦、 你没必要我玩20天我买一年的天哪、嗯、一年的意外险太贵了、 哦、 而且他针对的这个就是保险的这个项目不是特别的多没有那么的全、 嗯、 那还不如说我只掏一个稍微高点的钱我买20天的这个保险会更好一些一定要买保险的、 嗯、一定要买就是跟你出去多长时间有关买的 对对对买这个时间段的啊 嗯、 然后有好多这个保险里面就涵盖你特别钟爱的这个延误险这个保险是要有第二点呢是一定要记大使馆的电话但不是什么事就要跟人打有找不着这个酒店的还打大使馆电话真的有真的有 真的、啊、就觉得出门在外靠大使 对人家烦死了你什么都跟我打是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是提前去做攻略哈、 嗯、 这个订机票啊每个航空公司它都有自己的会员日可以上网查一下这个会员日订机票是特别便宜的、 嗯、 第二点是有一些 APP 不是国内的但是它有中文网站比如说这个推荐有一叫做天巡的 天上的天 对巡逻的巡、 哦、 天巡 天上巡逻 天巡网站是就是全球机票最便宜因为它的代理商都是国外的嘛 哇 它要比国内的某一些的这个就是代理的这个机票的网站要便宜的多、 哦、 然后但是比较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时间比较久就是那个充分的人来说是比较好因为他经常是要转机比较多一些、嗯、你可能中间要转2次机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因为我有一次是订到一张是从哈尔滨到泰国的机票因为哈尔滨离泰国挺远的 很远、嗯、 往返才1200块钱 往返1200 而且离我出行的这个往1200然后离我出行的时间大概还有15天就离得非常近了还能订到这么便宜的机票、 哦、我这么便宜你坐的是航空副驾驶的位置吗 你看我是不是站票我是那个滑轨上的那个座位 挂票 滑轮上的 可能是大家行李舱那位置 有可能开行李的 但是比较折腾的就是、 嗯、 我要在广州大概停留9个小时 这期间你是可以出去的 对呀、 啊、对呀、 啊，你可以去见见朋友啊吃个猪肚鸡、啊、 因为我们两个有个共同的朋友他说他有一次飞就是霍燕嘛、 啊、 一个聊台资深的主持人 啊 对对对资深的也是一个旅游达人 对对对、嗯、有机会也没有什么机会啊他平时太忙他原来分享过一次他去美国然后在韩国转机、嗯、当时是转了2天他说的是 对因为他这个他 但是那样转机的话会不会算入关啊 你是有这个机票是直接可以免签入关 待会儿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我特别囧的一个经历 他在韩国就玩了2天 其实并不是亲爱的 啊，他骗了我 不是他要看航空公司的、 哦、 我有一次就是特别囧的一次经历就是在国内的一个代理网站上、嗯、就是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哈，买了一个非联程的机票然后是从、 哦、 这个吉隆坡飞哈尔滨就飞到国内中间在首尔中转、哦、然后我就 哎呦这三角形拐的 当然有私心嘛因为穷游我还想哎在首尔能待7个小时逛逛机场不错啊啊然后就买了之后 几个小时的机场 没有然后我当时买机票之前还是比较有这个警惕的这个心理的、 嗯、 还给仁川机场打了一个电话我问了一下可不可以 语言怎么通的呢、 英文就可以了 哎呦 穷游不会英文怎么出去然后就问他我说这个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啊因为你如果是不出机场的话就等于是没有入境嘛、 嗯、 你可以在机场中转的时候而且后一班是南航嘛你可以就是这个在机场内就是不出关的情况下可以兑换机票然后在、 哦、 你没有那个直挂行李就行就是你不能托运 我当时没有托运嘛，就是你一个背包，然后你直接就可以乘坐下一个航班。但是恰恰就是在吉隆坡的 T2 国际上，哎呦，太难忘了，你知道吗？就是大清早过去，他不给我第一程的，就是前一班的这个机票，因为前一班是某廉价航空，非常知名的，然后他就给我机票，我纳闷了，我说。我就是没有 visa， 没有签证，也不应该你不给我机票，我应该是被拒签被遣返啊。他说他们这个如果是被遣返的话要罚款，所以你必须要有他的机票。然后跟他交涉，我说这个仁川机场就韩国那边就说我可以入境了，为什么你还不让我入境？他说那不给你机票就是不给你机票，我没有规定。但是这种情况是极少数的，就是好多人就 是 你上网去看，他说他们的航空公司是点对点飞行，就点对点，我只管你从这儿飞到这儿，我不管你后一班，因为你我出示是两张机票的这个打的单子嘛，但是他不管后一班，他就说你是不能到入境到韩国的。然后我说这个我现在给你打电话到韩国的这个仁川机场，然后就打通了，人家也愿意，他说那也不可以。 哇 我真是眼睁睁看着飞机飞走啊。 哦， 然后就定了，然后马上定了另外一个航空公司的同样的一个路线，那我就 OK 了， 飞回来了。那你原来那个仁川七小时计划 就变成了30分钟。 哇 就拿着包开始跑到那个，然后飞回国内。 仁川机场特别大， 对，但是我那个时候比较囧的就是飞机飞走之后，我就定了一个晚上12点，就是在那个吉隆坡那个机场，我真是停留了12个小时，因为你早上起得特别早嘛，然后就是你发生这个事儿之后，你也没心情再出去逛了，然后整个人就是瘫在机场的那个长椅上，然后看那天花板，一直看到晚上12点。 我的天， 悟出了很多道理，就是不要这么买机票了。 就是穷游是穷游，下次就还是我觉得攻略没有做到家，就是你一定要是这个细致到。什么呢？细致到你这个航空公司，你也要做到攻略当中。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航空公司？之前你在订他票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这样的一个订票的方式还是比较那个就冒险的。但是回到国内之后还比较好，就是给这个国内的某知名的这个代理网站打了个电话，我说你们应该提示大家的，但是你这个网站第一是没有提示，特别是像这个航空公司，它点对点飞。他又没有公示，因为他跟其他航空公司是不一样的，你这种特殊的要求要提前告诉我们呢。 对， 然后最后还比较好，就是打了两个电话就钱都退回来了嘛， 还拿到了赔偿。 有赔偿的。 他的这个穷游不单穷还赚， 还赚， 但是非常就是你会影响心情的，这个不是赚了。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 费时间费心情。 对，他这个其实省钱的前提是你的攻略和细致程度要做到很全，你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对对， 他也给我们的提示了，尤其是自己做这个国外航空公司的，一定要查得再细一点，了解得更多一点。 对， 但是确实我们刚才还说到说从仁川转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那个同学真的从仁川那儿待了两天吗？ 好像是啊。 对，他当时说了， 啊， 我们就 所以这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事？ 你 都跟大家都不熟。 但是是这样的，就如果是你没有这个韩国的这样的一个签证的话，韩国也会有一个观光大巴，就是你在不下大巴的情况下，你可以在这个首尔去看它的风景，其实也特别好的一个方 式。但是要看两天嘛，还不能下车。 看两天， 就 心情也不错。 就 像我们那时候去朝鲜的时候，在新义州也是，它是有一个，你也去过吧？新义州室内游，对，是在观光大巴上，不可以下车，可以拍照，但不可以下车。 但是我觉得 当时照也不能拍吗？ 这个应该就算两种情况了。 其实，对对对，然后，当他们仁川应该是有签证吧？我觉得两天，否则两天在大巴车上。 我觉得一般的，如果是穷游达人的话，都会如果两天肯定要做一个签证，没多少钱嘛。 尤其是韩国签证非常好办，三年往返什么之类的都很好办。 对， 有了这个签证，随时哎飞过去。经常我有朋友说去韩国飞个周末，去度个周末， 对， 这也是个 这真的都是穷游达人吗？ 其实，但是我觉得穷游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是做攻略，攻略一定要细致，因为你是带自己出去玩，有的人是带朋友带家人。我就有一次是带家人出去，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去马来西亚的一次，带我爸妈 去。吉隆坡这次 哇，这一趟行程 12个小时，机场是带爸妈。 对，这12个小时是我返程的时候，爸妈是坐这个比较贵的航空公司已经回来。 好像还好，要不然我怕你被踢出你家里的群。 但是那一趟这个旅行就是真的是什么样的就是状况都经历了，我觉得给我这之后的这个旅游就是提供很多的经验吧。 也给我们埋下了个伏笔啊。 接下来时间我们也会把这个细节很多的聊一聊啊。刚才分享了很多机票的这个，然后他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呢跟我们说了我们应该补充的地方，所以说大家也是知道了一些入门，还有一些其实针对这个穷游也产生了一些新兴的行业，比如说自助游的线路设计。 嗯，有。 对，这个表情就是说这是 没有 几年前的事情， 已经很早就有了，包括说现在很多这个就是私人帮别人去，我有的时候也帮别人去设计一些线路。 我们这个是新兴职业是要收费的，你帮的时候也收费。 对，因为我不收费就是你可以跟他设计一个线路，而且把告诉他为什么这么玩，要怎么玩告诉他，第三是要帮他去订一些机票和订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酒店，因为可能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不是特别有经验，所以你要帮他来做一些攻略嘛， 有点类似于地导。 谈不上地导，我觉得就是一个规划，就是让整个的这个旅游变得更加有性价比一些。就是讲究性价比。 刚才说了帮忙啊，自助线路设计者，还有就是我们要说到具体的怎么穷啊，有一些信息，比如说吃吧，吃除了刚才我们说有可以带锅出去，或者说吃点当地美食，我们在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备着一些，比如说这个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泡面。对吧， 我跟你讲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哎，真的是，就是对于吃哈，因为我上次是带我爸妈一块儿去的马来西亚，我爸妈是第一次出国，你知道吧？然后就遇的特别多的事情。第二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是带信用卡的话，一定要是问清楚啊，就是当地他有的 Visa 呀，或者是 Master， 他不是都可以刷的，而且有些地方他是对这个信用卡比较有要求。我就有一张信用卡是看好没有芯片，我还只有那一张信用卡是 Visa， 都换成芯片卡了呀。 真的是我就是用了很久，在国内一直在用那个，没有问题。然后出国的时候，我还真的是给那个某银行打了电话，我说可不可以？他说可以啊，没关系啊，可以用。然后我真的就出去了，也没做攻略嘛，就出去了之后，再发现入住酒店的时候就你就刷不了卡，然后全家人全傻了，你知道吗？ 都没带钱， 真的。当时到 为什么出门都不带钱？ 吉隆坡的时候还。而且攻略也真是没做好，就是你在订这个酒店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它的实际的距离，它有的标那个距离跟你的这个他看到的，就是他标的那个距离跟实际的距离差出入特别大。 哎，这个真的是 你一定要在这个地图上去看一看有多远。那天就订那个酒店，一开始说特别近，结果呢晚上到吉隆坡的时间应该是凌晨一点了嘛，打个车到那儿到三点说是机场附近的酒店，太偏僻了，压根看不到人，到时候你刷不了卡，我天哪，你去哪儿取钱呢？然后我妈特别可爱，还拿了那个就是那个人民币给人，当然就不会 收 嘛。 而且但是国外很多地方，包括在韩国，他也是会收人民币的。 不收。然后就跟别人聊嘛，你要谈谈感啊，就是说，我说这样，你就是让我先入住，我第二天多付你点钱，看不可以啊？我先把护照压到这儿什么的，然后算是同意了。同意到第二天早上。然后爸妈都醒了，你没钱吃饭真的是没钱吃饭，那个怎么办呢？我妈特别机智的从包里拿出了一大袋，就是那个饼干，还有从家带的葱油饼，你知道吗？那时候就是你在国内经常带爸妈去玩的时候，你特别讨厌说就是妈会往包里塞很多东西 吃的， 哎呀，我说你别塞了，外边什么都有卖的。你看这个时候你没钱买，全家人就是津津有味在那个吉隆坡吃那个从，因为我们家是河南的，从河南带来的葱油饼，你知道吗？所以出门啊，真的是带点吃，真的也带点吃的， 坑爹坑妈的一趟旅行。 这真的是很有趣的一次旅行。 我妈当时特别得意，说：“哎呀，你还经常出国呢，来吃点饼吧。” 就是葱油饼是他们河南特色哈，但大部分确实是带泡面，比较火腿肠、饼干这种应急的。 对对，饼干多。 对，尤其是有时候坐火车的时候都会延误啦，或者是有什么任何情况的时候，你刚好买不到东西吃，所以说觉得千万别就出门带这个东西麻烦，多带一点，有备无患。 对，没错啊。这个上半段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一会儿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小故事等待着大家。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一会儿见。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王松。 还有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啊，龚峰导演，欢迎。 好，在聊今天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条最新出炉的资讯啊。牵手未来第四届全国少年儿童书画双年展在北京举行了。近日呢，由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中国青少年工协会和中国少年儿童书画院共同主办的牵手未来第四届全国少儿书画双年展在北京台湖国画院举行。主办单位有关领导、全国书画名家以及全国各地书画机构负责人、家长、学生等共500多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双年展从去年9月开始征集作品，最终呢够收到了31000幅作品。在专家们的精挑细选之后呢，有800幅作品入选了本次的展览。作品围绕的主题为播种绿色，让生活更美好。活动期间呢，入展作品作者代表进行了现场书法和绘画的创作，多位到场艺术名家为孩子们的现场创作给予了专业点评，营造了和谐的艺术交流学习氛围。据了解呢，在本次北京展结束之后呢，主办单位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全国巡展，为全国各地儿童书画艺术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OK 啊，这条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啊，这个穷游当中， 坑爹的旅行。对，刚才在节目片花的时候，广坤导演还跟我们分享了一下，除了就是没带钱，没给爸妈吃上饭，除了河南的葱油饼以外，他还坑了一些爸妈。 哎，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出国之前要查攻略吗？因为攻略很多人都是我们这些就喜欢旅游的人，把自己的一些比较惨的经历写进去，然后这样你可以绕道而行嘛。然后就上次去这个马来西亚带爸妈一块去旅行，真的是就是太多经验了。除了这个刷卡没刷住之后呢，第二天还发生，因为我们当时第一天是到吉隆坡，第二天要 非这个哥达金内巴鲁，就是那个沙巴。 哦，你直接说沙巴就好了，要说那么长， 就显得比较专业了。哦、然后要飞这个地方，就是国内飞嘛。 嗯。 然后就遇到了，就是去换登机牌的时候，就发现他说我的这个护照上没有扣入境章，这个要提醒大家真的是非常关键。如果你要是去自助游，特别到国外的时候，入境的时候别人扣完搓，一定要看一眼。 你为什么会没有入境章呢？ 我跟你讲，当时飞到这个吉隆坡的话是 T2 航站楼，应该是凌晨快到一点钟了。你知道整个大厅是昏暗的，我是第一次见到就是有这个就是海关是昏暗下的，然后这个情况大家在排队就扣那个入境搓嘛。 嗯。 然后因为我爸妈在我后面，所以扣完之后我是检查了他们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扣了吧。然后第二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去换登机牌，换登机牌的时候他说你没有入境章，你要知道你这个可能是非法入境。我当时我就愣了，我怎么可能，我说这是我的，我跟他讲啊，我说我那个什么这个这是我的那个签证啊什么什么。因为我当时这个我爸妈都特别着急，因为我爸妈不会说英语，我妈着急的上去的，哎呀你看这我们都有。我妈，我说妈，我说你不要不要这个，不要 他们听不懂。 本来我说他们都听不懂，你还说河南话听懂给拉倒了。 你妈妈是不是特别希望海关人员说中进来？ 我妈的意思就是你看我们后边两个都扣了，你看我们三个一块入境的。然后就特别当时是还有50分钟飞机就起飞了，然后我要从 T1 航站楼坐这个，就是它有一个地铁吧，就是快轨啊，到 T2 航站离得特别远，大概需要25分钟到 T2 航站楼。我首先先找了这个就是海关他们那个警察，然后警察带着我找海关的领导，海关领导拿我这个就是这个护照还笑了一下，我说什么意思，说这么倒霉大人，这倒霉的是百年不遇，怎么让你给碰上？ 太小概率的事件了。 嗯，然后又带着我去，问我就还记得是哪个口进的？我说我怎么还能记得呀？他扣了一个章，那个时候已经是大概还有15分钟飞机就起飞了。然后 这个已经赶不上了吧， 已经赶不上，但是你还得跑啊！就是我当时穿一拖鞋，你知道吗？哎呀，跑到那个地铁，然后全身都是汗呀，然后我就看那个时间跑过去。我觉得那天我特别幸运，那个飞机晚点了大概50分钟。 有可能是等你。 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就跑到机场，跑到机场之后就是全家人松了一口气啊。 你当时爸妈跟着你一起跑，还爸妈先 他，我就把他们这个安排到机场，我就画了一个圈，我说别出这圈。 孙悟空， 然后我就跑回来了。跑回来之后我看我爸妈还比较轻松吧。 他们可能已经淡定了， 说哎呀 反正无所谓了， 哎不行，第二天早上再买个机票走。 可是他们没经历过第二天没有钱吃饭，没想到后面第二天没有钱吃饭。 那是就是同一天，就是我爸妈就经历特别多。然后到了沙巴之后又发现了很多，就是如果你是就是其实穷游的话，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咱们要检查自己支付的这个工具之外，要检查入境章，做好攻略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要选择好你的这个同游的同伴。因为我之前都是带朋友带同事去， 对，你爸妈就没选好， 然后就是带爸妈去的时候你 才会这个样子。 你家还能选爸妈是吧？ 我是说爸妈没选择好你，不是你没选好爸妈。 都没选好。然后到了这个沙巴之后，才发现自己制定的这条线路其实爸妈比较遭罪的。你如果是带爸妈去玩，选择的这个项目一定是以游览为主，观光游览为主。因为旅游的方式有很多，国人一般是会安排这一天比较这个安排比较多的这个游玩的项目，比如说海上冲浪啊，什么浮潜呐、什么深海这个潜水啊，它有很多的旅游项目，它是打包的，就是你这一天你都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它不允许你自己玩、 哦， 然后有的距离很远，你需要是跟一日团或当地团去玩，所以当时就坐的这个快艇啊，由于风浪太大，然后爸妈纷纷都吐了。你就会看见，真的，我是坐在船头，因为船尾是比较就是浮动没有那么大的，我就一回头看我爸妈拽着那个就是扶着那个柱子在不停的吐的那一阵刹那中， 你竟然笑出了声。 我没有，我当时其实心里挺难受，我说哎，还是攻略没有做到家。 对，在经历了非法入境， 没 有钱吃饭，没 有钱吃饭， 又让爸妈在快艇上吐了， 然后到岸上之后，你真的是带爸妈。还有一点就是，爸妈不会英文呢、啊。然后我同样是我说你们那个他们要上洗手间，我说你出来之后又画了一圈，我说你们就上这别走，我说我去给你们打车。 带爸妈去真的是特别累啊， 嗯， 然后就再回来就找不着老两口了，然后就开始找啊，满城的找，一看还没拿手机在我这儿，我天哪，我说我就是现在去广播你们也听不懂，因为广播全英文的你知道吗，我说怎么找啊，就在这个整个码头找了大概两个半小时吧，就两个半小时终于找到两个人，两个人说下雨了，所以找了一个地方避雨，那个地方是比较是一个犄角旮旯，我就怎么过去没有找到那儿，哎呀特别特别特别的着急，我就是就这次这个经历给我太多太多的这个经验了吧，我觉得出去啊最重要的还是 抱团， 所以攻略 抱团抱团像话吗， 就是你要是自助游穷游不在这个抱团的范围内啊，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抱个团 抱团其实它的意义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没有那么， 其实父母如果出去的话抱团好像还是能够， 对对对， 他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之后你知道 他们一定不会再跟你出去了吧， 我之后再去玩，我妈特别，我妈回来说你安排的特别好他们没有那个，就是你担心是自己担心，他们觉得很轻松啊，嗯，然后就是第二次我又去玩之后，我妈说哎呀你看这次去哪儿呢，要不要咱一块儿去啊，哎呦我说妈，我说我给你安排个团，我说你们跟团去，人家都说跟团特别不好我说就哎呀我说你们跟团我求你们然后之后我妈再去的这些这个旅游景点跟我爸都是跟旅游团去，就我真的是不敢再带着去了， 对， 因为你做的这个攻略有的时候他不会细致到，嗯，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老人家比较适合奢华游，但是你奢华游我又没有什么经验，就穷惯了的人所以你带爸妈出去就是遭罪嘛，是吧， 好心酸 呢，好心酸， 哎，我都哭出眼泪了一幕幕， 嗯，哎呦 特别有意思是吧， 我觉得耿导的这些故事经历啊能拍一电视剧出来， 就是他这是一出爸妈的变形记 所以你看这个朋友圈有的时候看那个微博发的特别漂亮的照片，说哎呀你太棒了，带爸妈一起去旅游，哇好美的风景，你不知道这个美丽的背后是付出多少心酸的代价 对，突然间不羡慕你了而且关键这些地方都是在吉隆坡，嗯，这个地儿发生的， 对，其实去到我就是去到的地方没有特别多吧，大部分因为这个就是还是，嗯，东南亚的稍多一些， 对，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出行的话同伴的选择非常的重要真的是 这时候还怪爸妈， 不是不是，除了爸妈之外你跟如果你是带对象去啊，就带你的这个爱人去的话，嗯，就还没结婚之前呢，嗯，你的女朋友去啊，男女朋友去的话， 嗯， 一定要注意了，你回来不是你们俩结婚的就是你们俩分手你如果跟朋友去的话，嗯，一定要选择知根知底特别熟的，大家价值观一样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人，不然就要， 哎，太难了， 就不然路上就会开撕啊， 对 对， 就是有两次三次，你看这男生之间出去还会撕啊 一样， 你别说那个女生了，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去泰国跟一个朋友，我说在国内真的是钢铁直男呢，出了国之后就是他每次就是啊，我们要去做那个 SPA 呀，就那种涂上油就马上皮肤被吸收掉的那种哇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做什么油吸收的，最后真的是如愿了，跟他去做了一个我有生以来最贵的 SPA 1200 哇， 就是涂那种 哎 涂上去皮肤就吸收掉的油， 被坑了，因为300-400其实在泰国就能做的还好的啦， 就是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贵到什么，就是环境比较好，就是他所谓的油非常贵的啦，嗯，真的一出国马上变港台腔，我人都傻了 在国内的时候是这个油啊那贼贵 啊，不， 然后 在国内的时候 国内 油都觉得娘， 国内都是哎呀妈，晚上整点啊， 晚上整点啊 哎呀这别带那么多，然后出去那买啥都行，然后一出去啊我要整点油，真的哇你傻眼了 哎我刚突然好奇，嗯，今天来找耿导做节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 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这种咖， 我们能在穷游的这些就是这个话题怎么去穷游里边能引申出另外一个小故事， 是 耿导到底经历了 一定要住的非常的经济，是有的时候你要体验一下民俗，有的时候你我可能一趟行程我会安排中间有三四天住的比较好的地方，嗯，还有三四天住的比较有特色的，所以我定了一个就是当时就定了一个就是甲米海边的一个小木屋 啊， 就是跟你同行的这个人一定要选择好，这个人就是在国内啊你定吧，你们我什么都不管啊，你定吧你就来吧，然后到泰国之后一看那个小木屋，他说 其实我很喜欢，就是我就喜欢在那个大的酒店哪儿都不去，在水里踩啊！ 哎，我是这样 的，我的妈！ 关键啊，你这也是个男生是这样， 就是那个刚 才那个，他有没有在看这期节目 啊？他应该还没有，时间他醒不来嘛啊！就是这种矫情的人，真的，你跟矫情的人在一起，你就会特别的难受。然后你住在那个小木屋，你就只能自己去玩了，你就跟他搭不了伴，他就心情不好嘛，每天住在那。那个小木屋特别的漂亮，就是在海边，你拉开窗户它就是大海。 哇！ 你晚上睡觉可以躺在那个就是落地的一个玻璃门前去看海嘛，听海。 可人家想做 SPA 了啦。 人家就在那个大酒店旁，他说：“你看你这个租这个房子跟住酒店的这个价格是一样的，干嘛住这儿？”我说：“不是就要体验一下这个风景，体验什么风景？”开始跟你吵。所以这个同伴选择是非常重要。 其实我还有一个认为，我们出门也是，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就跟耿峰是差不多的，就是他会订个非常经济实惠，他不单单是能够订到像我们前两天去上海，他订的是静安区就很市中心的民宿，300多一晚上，特别好，在地铁口旁边一间民宿，平均到每个人才100多，因为他是在好的时候订了。 地铁口还有民宿啊？ 对，就在这，就法梧桐下面。 地铁主题是吧？体验地铁民宿是吧？ 门口都卖卡的，就很近。然后去哪里，就是去那个北京的是恒隆广，不是上海的那些恒隆广场什么都很近的那么一个地方，他会提前在淘宝上还买些折价券，然后就平摊一下，好便宜。 我跟你讲，就是如果是选择出去游的话，就是某宝的这个。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厉害， 哇，对，真的一定要相信这个， 我跟大家 好棒。 我有一次去新加坡吧，然后他当地的门票，小到你去饭店吃饭的优惠券，他淘宝都可以淘到， 都有，对对对， 而且可以帮你省多少钱？就是一张门票，我去环球大概一张票大概是合人民币400块钱，在淘宝上，我当时的那个价格是200多块钱就拿下 一半 多， 直接五折了吧？ 对 对，就是、 所以特别棒。他可能就是有很多旅行社在淘宝上开店嘛，就帮你来买这个便宜。 这样的 之后，你再去，他，而且淘宝很神奇啊，就是他到了之后，他会，他什么样的服务就有，比如说你打不到车，你可以在淘宝去叫一个车来接你。对，因为他们都是联系当地的这个旅行社。 不会有这个时间，比如说你去客服，客服回答还要有一段时间呢。 你要看他那个这个旅行社能量怎么样了。 哦。 如果有的旅行社可能在淘宝开店，他的能量比较小的话，你要提前一天，但也有那种对，分地方有的。他地方车比较多的话，他就可以比方说提前一个小时啊两个小时，你告诉他可以来接你的。 哎，这学到了。 对，而且他还会主动帮你设计线路，就说我连门票什么都给你算进去，然后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就更经济划算了。而且你想想，你在新加坡去了环球圣淘沙，又坐他那个摩天轮，在摩天上再喝一杯香槟，然后你这个价格 会打一圈吗？ 因为那摩天轮是拿绳吊着你， 对呀对呀， 你坐摩天轮是拿绳吊着你转一圈， 你去的那个是游乐场吧？ 我坐的一定是特价的摩天轮。 但是当时去新加坡这个也特有意思，跟着一个同伴，那个同伴是这个也是特别棒的一个好朋友，他去过很多地方，大家价值观也一样。但是这个好朋友就由于他去过很多地方，所以他属于什么样类型的人嘛？就是你到新加坡的那个海边，他就说：“咦，这个地方呀。”天哪，这个地方太差了，它没香港好。我跟你说，你下次你要去香港，你下次你要去美国，这个美国景色比它好太多。你本来你心情特别好，啪一盆冷水就泼下去。 这种其实也蛮讨厌的。 对，你吃一个小吃，你说啊，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哪儿好吃啊？ 还有五星级酒店的那个好吃啊？ 是不是跟那个广元后街那个什么一样？西街那味儿还没不如它呢。它真的就是，你顿时你的心情就没有了。你一定要去找，就是我觉得跟他去，我觉得他应该是见多识广吧。没想到这个见多识广真的让你心情特别不好。 哎，你为什么会总经历这么多不太合适的同伴？ 我跟你讲，就是 会不会是你自己的问题？ 不，两个人去旅行，我也有自己的问题，我能把自己说的特别的好。 因为我们邀请到所有你的同伴坐到这儿，告诉你，你都不知道， 那个梗 呀，真的是出门也不带钱呀，让我们吃葱油饼呀， 就是。两个人一块出行的话，身上的缺点真的是会放大，因为你当朋友的时候，大家就是吃顿饭嘛， 对对对， 你不可能24小时黏到一块儿，你看又住在一块儿，然后吃在一块儿，然后出行又在一块儿，所以大家意见肯定会产生分歧。 对，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特别特别好，我们两个一起去泰国，然后回来之后就掰了。 多正常、 啊、对，他主要的问题 多正常， 对对， 你那么矫情。 他所以耿峰是特别爱交朋友的人，是因为他朋友不够用、啊、每次旅行就折几个、嗯、当时就是因为可能女生爱拍照，他觉得我总拍不出来他想要的照片。 哎呀，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他拿包砸我你知道吗？ 天哪。 哦，然后后来我们就掰 了， 对，他当时直接说、啊、你看给我拍这样，啪一个包过来了， 我的天。 后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咱们俩的行程还有很多天，你给我老实点。然后我意思是， 哎，你当时是一耳光扇他脸上之后说的这个话。 王松， 王松当时拿出了那个女生的护照，你给我老实一点，老实一点。 我死了，我死了。然后，但是从那之后回来，就像你说的，在国内的时候，真的千般好万般好，我们都是对方的小甜心。 对对对。 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很会照顾人，我们之间非常合拍。但是出去之后，我就发现就是三观其实有不是很合。 对对。 我是拍的不好，但是、 嗯、我 也承认啊。 啊，他拿那个照片的时候，你看这个地平线它都不平，你看我给你拍的。 对对对。 纠结那个美景，我当时是在那个这个日惹的婆罗浮屠。 哎呀呀，这是个什么地方？说了一 串，就印度尼西亚。 哦， 就是、 你直接说印尼，为什么跟我们两个炫？ 哎呀，当然 我们两个又没出去过， 我们两个就没出去过， 没出过朝阳区。 要有时候也去空中转一转， 最远就到东城了。 当时就在那个美景下，当时、嗯、哇，夕阳洒在整个那个佛陀的上面，多美！然后在旁边的大、嗯、好大的声音，就是其实很有素养的一个人，当时他就绷不住，嗯、他说：“为什么没给我拍证？你看我照片拍的，你知道吗？哇， 真的会，真的百分之八九十是因为照片掰的。”好多、哦， 或者是很多人他的这个好脾气可能是那个坏的脾气他都隐藏了很久，你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你没发现、 嗯、对， 就是在这趟旅行当中你忽然看到他另一面。 对对 对 而且你招架不住的，我当时我都傻了， 因为你后几天还要跟他一起走，这是最尴尬的， 还 不能闹掰， 你 还 有三天行程你怎么办？当时然后你怎么劝？ 我公司还有事，我今晚订票回去了，再见。 而且他就杵在那儿大喊大叫， 对对对， 所有的这个游人都在看你，你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再给你拍照。不行，真的真的哇，人歇斯底里崩溃了。 我经历过这个，然后其实真的我们不是故意拍不好的， 嗯， 其实有时候照相是天赋，我也是很认真的。 对对 对 但是就掰了， 他就会说你不用心嘛。 对对，他会觉得你是故意的、嗯、其实哪有人会故意给人家拍不好啊。 对 对吧，确实经历过这些。 其实也有自己会觉得比较烦，因为他一直让我跟他拍嘛，哎我拍嘛，哎你看我这样啊，站到这样这个姿势，就一个景点他可能有十多个姿势让你给拍。哇塞，我到底来旅游给你拍照的。 还好我身边没有爱拍照的朋友。 你都是让别人给你拍的那种的。 也没有啊，就是我们要是一块出去玩的话，就是大家真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吃。 你有跟你朋友一块出去玩吗？ 有啊， 有吗？ 有啊。 你多长时间行程？ 但我们俩基本都不是那种特别爱拍照的，然后基本上就是我拿起手机自拍的时候，你这拍的什么玩意儿？我说好，那你拍。 哇，好 peace 啊！ 好，那你拍，然后他拍，哇、哦，真好看。好，收起来吧。 女生还是有 就这样 比较会拍照， 对对对，有一些是人情商比较高嘛，啊， 就是、啊你什么意思？ 就我们俩情商比较低。 我这种不是很想跟你当朋友， 只要一出去就跟别人撕。 但是我还行，就是我让别人给我拍的时候，我都会说你只要把我拍进去就行， 有人就行。 后期我会修，其实真的修图软件，你放大放小才什么，你想要什么才嘛。然后你觉得把你腿拍短了，你自己拉长嘛，就拍得长你也要拉腿的啦、 啊、 就女生不都这样嘛。 那、啊、你真脾气太好了。 我真的是被砸过之后，我真的出门永远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你像我朋友圈很爱发图片、嗯、而且我没有自拍，因为我不会自拍。因为我不会自拍，因为我拍照水平坑自己也坑别人。 所以你就是随手一拍要 P 三十个分钟的那样。 那倒还好。那我就会比如说跟人家说你帮我拍一张，我想要这个景别，提前跟人说一下、嗯、然后完事儿只要给我拍进去就好了，后期修。 啊，那还行，这个修的这个工程量比较大 啊。那倒是，到后来图片都糊了。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旅行啊，我这个除了这个攻略要做好，同行的人也要选好， 嗯， 而且同行的人，我一般建议大家会一定要在三个人以下比较好， 对， 因为四个人你再出去打车的话、嗯，可能就遇到这个我要打车可能坐不下，因为在国外的话，一般只能坐三个人是最多的， 对，嘛车身比较小、嗯， 三个人其实也不建议，最好是两个人，因为三个人的话，你去订酒店的话就不是特别好订、 嗯、 但是一个人出行又不太建议，因为共享经济嘛，你就是你出去的话你自己吃不了那么多东西，但是美食特别多，而且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话不是特别安全， 对，安全性，尤其是我觉得尤其看到美景就是特别漂亮的时候，你没有旁边人跟你分享、 嗯、 这个是很孤独的， 所以那个自拍杆拍的那个角度也不是特别好嘛， 对， 只能怨自拍杆，你快给我拍点都不平。 自拍杆也要 把自拍杆扔在那儿，你给我站好， 拿包砸他。其实你像三个人吧，女生还可以，因为女生三个人、嗯 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订一张大床的，特别大的那种。 男生其实也还好， 横过来睡。 很少去订大床，多奇怪。 男生就是标间嘛， 标间可以，标间可以。我们女生有的时候就会三个人睡一张大床， 嗯、 就是横过来， 对 对， 就还好，就是要再加一床被。对，其实三个人一起出行的话，作为女生来说是最合适的。 看来主持人不是特别有钱。三个人睡一个大床。 我们曾经有一次在杭州睡了一间，订了一个比较小的，然后以至于三个人每天晚上保证有一个人是睡不好觉，因为太挤了。 对对对，因为 他们还好都能订大床，我们基本出去玩都是青年旅社。我跟你讲， 对，男生其实可以 一个床位五十， 对、嗯，但女生好像住青旅，我觉得安全性会低一点。就 没有啊，我们基本上都是包一个房间的青旅、 哦。 哇，那包一个房间就跟哦，包一个房间会睡很多人。 对，其实比如说六人、 啊、 八人包一个房间上下铺，哎。很好的，就很像大学宿舍的感觉。 对啊，那样的是、 哦、对对对， 那样其实还是蛮省的。 但是一个人去旅行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结交很多的朋友。当你两个人的话，嗯、是别人是很少去主动跟你说话，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你跟别人去说话，别人很少去跟你这个就继续聊下去的这样。 嗯，对，没错啊。这个刚刚呢，我们也又聊了聊这个关于旅游方面我们都需要注意的这些话题啊。接下来一首非常好的歌送给各位啊。这个我们的第三个环节叫做青年会客厅，来跟大家聊一聊更多的关于穷游的话题，我们一会儿见。 春天的风能否吹来夏天的雨，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

对，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啊，我们的耿导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穷游以及旅游中发生的那些趣事。一说到旅游，我看想起我满脑子里边都是这个葱油饼啊， 那个非法入境啊， 非法入境啊， 滞留机场啊， 滞留机场啊， 四啊呀， 20分钟、30分钟赶不上飞机啊， 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对，他这个能不能就是分享完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就再也不穷游了？因为波折这么多， 不，大家可能就再也不旅游了，在家待着就好 了。太可怕 了。 但是你没觉得，就是这个穷游能够给你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 没有， 太多太多的故事 了。 没有。我现在回过头，我就觉得特别的精彩，特别有意思啊。 我们也先说一下，因为耿峰导演是一个资深的媒体人啊，他可能比我们正常人比较好，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啊。耿峰导演是著名的节目《见字如面》的导演，现在是北京恒顿传媒有限公司节目部的高级导演，也是个资深的旅游达人。 谈不上资深，谈不上资深，就经历 资深的延误达人， 资深的延误达人。 然后您就一直在机场跑啊。刚才我们其实聊到了吃，说是他也聊到了葱油饼、方便面，然后大嘴也贡献了他的酒精炉， 对 什么的。我还是觉得，其实女生出门就是，其实什么都不用带的话，巧克力也很有必要。因为有的人会 女生出门巧克力比较必要吗？ 都一样，男生女生都一样。 女生一般出门都会带防晒霜嘛。 是 巧克力出门， 我呀。哦，原来只有我觉得很重要，是吗？ 是这样，吃巧克力女人救你了。 对呀、啊，所以你说女生出门带巧克力， 你们两个够了。因为我低血糖 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是有的时候 低血糖还要出门出旅游啊，给别人添麻烦吗？ 哎，我要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两个人为什么那么讨厌？因为他俩是同年同月同 什么？ 不 是同年， 是同月。同日同属相同时辰生，他俩说不是同年同属相，大家就猜一下吧。 所以很多人，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的就可能觉得，我觉得绝对不是你长得着急，是我长得太年轻了。 人家 还是我长得着急、啊、 我们本来也没往那儿想， 就非得往那边挂一下。 对对对，然后就是其实就是说，出门吃最好备着点，即使是不吃有备无患、再不行就分给当地的小朋友，就是说这是我们从国内拿来的。 真的带点吃的，因为有的地方是买不到吃的，而且有的地方可能是这个因为在国外啊，没有我们国内这么的便利啊，他都要需要现金，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你拿现金也不是那么的方便。你像一般你要去海边那个去游泳啊，浮潜的，你再带一钱包， 这海里水都泡了。 我们又一穷游，我们又不是那种大酒店，还有一海滩呢， 酒店私人海滩。而且我记得我18岁那年去了。第一次去朝鲜，当时我就觉得夏天去，我在想，那肯定到处都有可乐卖，我又不愁。完全没有， 那是穷游吧？ 就是我带着钱没花出去的穷。 哎呀，那是 对。然后他只有一个是一个星级酒店门口排队买这个冰淇淋，其实折合成人民币将近100块。一个冰淇淋还要排队买，就是因为太少了。 因为我也去过朝鲜嘛，然后就觉得这个朝鲜是应该是一个风情游，就是你看的是人文， 对对对， 就是你看路边那个刚到丹东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对岸好神秘，然后。到了朝鲜之后，我觉得特别是过那个大桥之后，你会觉得就像一个电影一样，我们倒回到 穿越回去了。对对对， 你看那个时候的街道，还是 很 有感， 很神奇。 对对对，大佐有去过吗？ 去过呀， 真的啊，我们可以开一期朝鲜游记。 朝鲜游记节目， 对对对，他也是我们辽宁人嘛，都很近的。这就是说吃千万不要想当然觉得我们去哪一定会有，就算是国内的话也可能会有不方便。 对，这个我真的经历过这个。他那个还是去一个有人的地方，我去的那个没人的地方。对，你真的当时钱也没带，带了个充电宝，一瓶矿泉水，2块蛋糕。然后 挺了几天， 就一天嘛，就挺不住了。 当然哇，真的是，所以说一定要多带一点。 真的，当时就是，所以去旅游的时候，去海边游泳的时候，背一大包，里边葱油饼啊、饼干、 葱油饼啊、饼干啊、巧克力啊。 你会被城管说不能在海滩上卖东西。 别人游泳，你在海滩上涮火锅。 那你大佐后来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就后来。也没怎么挺过来，就是饿着呗，那能有什么办法呀？ 当时也没很后悔，说那块饼干是我们开始看不上，后来觉得谁兜里有块饼干就觉得 对啊，真的是那样的。而且当时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带现金，因为那个地方无人区，没有信号。 你为什么想着？其实现在很多人就说，我拿个手机出去了，但我还是觉得揣现金很有必要。 因为我经历过一次。 但是我真的就是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包括我们说杭州啊、深圳啊、北京、北上广深这些，就是比较一线的城市，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带现金出门。 不是，我觉得全国人民可能都有这个习惯。 对啊，现在 就不带现金。可是我经历过一次，就支付的时候手机刚好掉地上了，屏碎了 啊！ 你怎么支付呢？ 还有就手机被偷走， 或者没电。 对， 然后我有一个好的习惯。我一般在手机也会带个手机出去，但是我会在手机壳里面装个100块 啊， 应急的。对，你们两个好像发现，等一下， 手机借我玩会儿吧。 哎、就是别人捡了他手机说，哎， 还有100块钱， 赚大发了。 就是我会觉得实在不行了，还有现金可以付。 那你为什么还要放在手机壳后面呢？ 因为只带手机出门， 还是 大家觉得可能不带包吧？然后我就会装个一点钱放在这里面，还有 放鞋里啊， 对。 藏到袜子， 那女生穿高跟鞋，穿着穿就蹭出去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觉得现金，尤其是妈妈那一辈的人，他会觉得现金比较有安全感。你让他支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就是现金揣在身上会比较好。像你说没有信号，都会有这个问题，那怎么支付呢？ 嗯， 对吧？ 对， 刷脸。 但是我觉得到当地，除了这个支付的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吃当地的美食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之前跟很多朋友一块儿去一些地方，他们都有这个腹泻的这个经历，就是大家 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们， 不是，就是这个食物对他来说可能 产生了刺激， 对，不是合适，而且有的时候你这个当地的这个天气呀、啊，你当时的状态，你去吃这个东西的特别辣的，它就会产生，第二天你就耽误行程，因为它出不了门了， 对， 或者说它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它连飞机都上不了了，你之后整个你后面订的机票啊、酒店啊，你就泡汤了。 哎，所以说带一个适应能力比较好的朋友，什么都吃的重要，还是说去了不要吃重要？ 带脑子的朋友，别逮什么都吃，你受不了。我带过那朋友，就是逮什么都吃，就到哪都吃。他的这一路，他不是看风景，他是吃的。 哎，你这样， 所以你特别害怕。 最奇怪，他吃的最奇怪的东西，就你们一起出去最奇怪的，你觉得接受不了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全球连锁店，他要吃麦当劳啊。 哎，其实 你受不了啊！你说我们去国外的话，应该就是吃当地美食。不，他只吃这个，就是全球的连锁的快餐。 我觉得只吃不行，但是我在泰国的时候觉得吃肯德基，因为每个国家他的肯德基 是不一样的， 对，他有设定款的。 没有，他吃的都是全球一样的， 就炸鸡什么的。因为 你受不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有一些就是他会出，像我们有 当地 老北京鸡肉卷， 对 泰国当时我就记得喝了，还吃了一个就是他当地才有的东西，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但你不能餐餐，这很可怕。 所以我那个朋友特别奇怪啊，他就喜欢吃汉堡，然后每次到那个，因为大家 AA 制嘛，你就是你两个人本来就是大家合伙吃的话，这个菜比较多，挨到吃本地美食的时候，他吃饱了，你知道吗？人家吃饱，人一个一汉堡 可能 吃饱了， 可能这是这个油头，你知道吧？ 对，这穷游他是只够买汉堡套餐的。 那倒不是，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吃饭吃东西的东西，哎，所以我觉得带朋友出去一定要带个有脑子。 其实我觉得，其实你讲到现在，我觉得很大一个程度是不是提前沟通有一点点的问题？ 也有人就是可能是大家平时交流还是了解的比较少吧。 对，就是我刚才说，我说我们特别爱跟那个女生朋友出去，她就是什么都给你包了，然后她会刷信用卡，之后算一个总账，每天要给她多少钱。然后她， 是这样的， 但是啊，但是 因为你要带大家去，你是小管家 嘛，你要直接付款嘛。但她有一点好是，她要去哪会先发个图片给我们，说我们去这儿，我们住这儿行不行？一般我们都会说同意，这样就省去了说你去当地你再说， 但是 这个样子。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是这样的玩法。然后 你是组织的那个还是同意 的那个？ 那个 哦、然后我就给 操心的，你们两个人真的 我就给他发，我说这个地方咱们住这个地方，然后明天去这个地方吃饭，然后后天去这个地方玩，说行不行？然后下边 OK 你随便你管，然后等到这个地方，这什么？ 对，特别讨厌。 然后 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满腹怨言，他当时让他去整个去做攻略的时候，他说哎呀你都弄了吧， 他也不愿意。 你去做预算嘛，我们给你拿钱就行。然后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哎呀，你看这个什么，你们住小木屋啊？我要住这是大酒店啊。 这个就有一点，其实你出去玩，你既然信任朋友，你交给人家做攻略，人家也很辛苦的。其实订机票、查酒店都很辛苦的。 对， 能。然后你就应该完全相信人家。再说你带个好心情啊。 再到后来，我就不再参与这种事了。我说你们去动，我跟着你们玩，我掏钱。 就是组织人呢是承担了一定的这个风险， 但是我职业的原因嘛，因为是做导演嘛，所以你对于整个事件的发展是有把控的，永远、就是、 你会拿到对讲机，哎，后面那个队伍跟上前面那个来车靠近一点。 真的，我周围所有勤快的朋友跟我一块这个出去玩，他们都不会，都变得特别的懒，因为就是 我要就是比方说要订一些酒店啊，订机票啊，每天你自己还挺有乐趣啊，你要写行程单嘛，然后把所有行程单发到群里让大家去看，我知道我第一站到哪，第二站呢，其实我就像导游一样，还要再做功课啊，你到了哪儿啊，婆罗浮屠啊，跟大家讲这个景点， 好好说去哪里， 婆罗浮屠嘛， 说一个我们都能听懂的地儿， 有一些 印度尼西亚的一个， 为什么我一直在提这个？其实我之后特别想跟大家来推荐这个，有一些特别值得大家去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地点哈。 嗯，耿峰导演也带了很多他哇好多一张他的游玩的图片，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就是因为太多了嘛。 然后你前面屏幕能看到吗？ 不能， 没有开是吗？ 看到这个是这个是我在就是今年年初去越南叫滴漏咖啡特别好。就是你到越南之后，你才发现说哇，就是在我们东北来说，就是到晚上啊，满大街都在吃烧烤， 喝啤酒， 喝啤酒吃烧烤，他们也在摆摊儿。都是坐同样的那种什么烂椅子烂桌子，人家在那个桌子上是喝的是咖啡啊，全民喝咖啡。 大晚上不睡觉的吗？ 喝咖啡， 真的真的晚上全在喝咖啡，而且一杯咖啡特别便宜，才合人民币6块钱嘛。 滴漏的这个， 对， 哇，这个 这个可以的， 它不苦它不苦，特别清香，带这种清香。 滴漏咖啡一般在任何一个咖啡厅都是比较贵的单价的， 但是在越南，我觉得这越南最便宜的，因为越南它的消费不低，它跟国内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是去买一条，我就是买一条毛巾啊，拿毛巾来说，它一条毛巾合人民币就是30到40块钱人民币， 那不便宜， 差不多了。 对对对， 就跟国内是一样的了。所以我觉得，越南，你如果去越南，推荐的一定要喝他的滴漏咖啡了。 好，我们为了滴漏咖啡去趟越南，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也可以的， 我们继续来分享耿峰导演的图片。 这应该是在泰国吧？ 这个 东南亚的， 这也是越南了。 这个也是越南， 就越南的一些风景，然后是他们戴这个斗笠嘛。就是特别有风情，但是不建议大家坐这样的船，因为它的 这个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不是它的这个，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环境保护不是特别的好。你坐到船上，你才就闻到各种奇怪的味道。 懂了，懂了，是有味道的图片啊。我们下一张，这是很多故事里的小黄花。 对，这个是这也是越南了，就是在越南，它有很多的鲜花。今年去越南去了是岘港啊，惠安。河内还有这个叫芽庄 芽庄芽庄是一个去的比较多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安排行程的话，一定要是有一个就是要做好一个计划，就是不要把所有的行程都扔在海边，就是你每一个地点要选择的。比如说我有次去设计了一趟行程，也第一次出国嘛，第一站去的是新加坡，第二站去的是马来，第三站去的是印度尼西亚，就是也是东南亚这边 新马印。 那你首先你去第一站的话，你肯定去看看新加坡的繁荣，感受一下那个城市啊，去这个圣淘沙玩一下这个环球啊，然后这个环球乐园啊。那第二站就是马来西亚的刁曼岛，它那个海岛特别美啊，那一定要是在海边玩。第三站去的马六甲，感受它的古城啊。第四站去的是印度尼西亚的日惹，去感受它的人文。所以每一站一定要是不一样。 都站到了，很棒很棒。你要是光是玩海岛的话，会很疲惫，大同小异。 每天看的海都是一样的。 对，你也不能拿个丝巾在海边拍照。 随风不倒， 要不然这七天还能换七条不一样的丝巾，的时候的都一样。 赤橙黄绿青蓝紫， 然后我们带一条就行了，不同的地方拿出来。 这可怕，那当时那趟游玩一共花了多少钱？ 那趟花了大概不到，我那趟是订的。就是一家航空公司往返从国内到新加坡的机票，就所有的机票钱加起来， 就整个旅程加起来， 我是不超过3000块钱的， 就飞了 整个旅程， 飞了这几个国家， 新加坡、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我是坐车到的，然后马来西亚飞到印尼的话是它这个航空比较便宜，往返才400块钱。 400块钱，我先从家到北京都飞不到。 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好多的东南亚的国家，他们都有廉价航空。 哇， 他们 所以说包括这个衣食住行， 对， 都下来差不多3000。 没，他是只是路费。你真的 吓我一跳，我天！ 他不是去卖艺呀，他只是穷游。 对，但是那一趟行程下来，加就是买一些纪念品啊、伴手礼啊，下来11000-12000。 哇，其实 3个国家 10000块钱，如果说你出去跟团，东南亚也就顶多是 一个 地，还没有说是什么都玩得到。 对对对，因为这个项目如果在新加坡的话，因为新加坡我觉得 消费 费还高一些。 对，是新加坡。哇，新加坡就是你到了之后，就对于穷游的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就是汇率的问题，它是1:5嘛。 对， 我们就是连水都喝不起嘛，水都要省，因为它一瓶水可能要卖到3块到4块的新币，和人民币大概就会达到15到20块钱。 是矿泉水？ 就矿泉水或者 就15块了。哇，那我跟 不是矿泉水，就饮料，普通的饮料，矿泉水大概是10块钱嘛，两块。 那是蛮贵的，因为我有朋友前两天刚从新加坡回来，走之前他们说你去吃一个那个海鲜很好吃，回来说坑死了，他说一份螃蟹也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这种新加坡，在北京本地一份螃蟹也要3万块左右了， 是是，它 就是贵， 新鲜， 对对对。 所以，但是我觉得你如果是想吃海鲜的话，可以到隔壁的马来西亚吃嘛，就是坐车就过去了。然后马来西亚的汇率是1:2，所以就 他现在有一种是马来西亚的人工在坐在这儿跟我们聊天。 但是那一趟行程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它的这个就是物价是越来越低，越来到马来西亚你觉得哦可以恢复正常了， 那你会不会买惯了之后再到最后一个便宜的地儿你就收不住了呢？ 有点哎， 对吧？ 最后到了印度尼西亚，然后印尼是让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国家。 印尼、 嗯、就是60块钱你去超市要买哇好大一篓的东西，它的 物价 很便宜，对，然后汇率也很便宜，然后你到印尼就幸福感就特别爆棚。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是刚刚去这个转播亚运会嘛，在雅加达，然后昨天发信息刚刚回来，然后他说太好了， 有机会能请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聊聊天。 OK， 可以，就是真的是他觉得那个地方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印尼， 当时我去了，是印尼的日惹，就为什么一直提这个地方呢？我真觉得建议大家去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因为它是有一个东方古代三大奇迹，它是跟长城比肩的，它有叫普罗浮图，整个一座山都是佛像。因为它当地的历史是最早它的统治者是信佛教的啊，之后是被印度教的信奉印度教的统治者推翻了，然后他们就下令要把整个山的这个佛头砍掉，所以他的信徒就在这个佛的外面就是垒了一个罩，就是用砖呀垒了一个罩要保护这个佛，但是有一些佛是保护下来，有些就是把那个罩劈开，要把佛头给砍掉。所以它整座山除了一个残缺的佛像之外，还有很多是完整的佛像。整座山啊，就是你到早上有这个出太阳的时候，当它的那个第一缕晨光照射在这么多佛像上面的话，它是发出那种金色的光辉啊，特别漂亮。你好像感觉这个佛在慢慢张开自己的眼睛一样，整个你觉得是风景是不一样的。 哇，就像我们主持人演播室后面打了个立体框一样， 已经突然按到了自己身上，怪怪的感觉。 但是它整个国家就是你会觉得性价比高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住的那个是一个民宿，就是算是一个别墅，它不是民宿，就是一个别墅。我们当时是3个人去，住一晚上大概的费用是200多块钱一个别墅 200块， 给你住，而且它有就是管家在下面，就是所有的厨房什么都给你住，还有泳池哦，就是你在2楼，你可以坐在摇椅上看远处的稻田， 慢摇 大家在那个， 你是不是有种农场主的感觉？ 特别到晚上，他们有宗教要唱一种宗教的一种什么一个曲调，全程的时候，你就伴着那个夕阳去看，哇，太值了。然后第二天你要去一些景点，不要去参观他的火山呀，去婆罗浮屠，离得特别远嘛。我当时就包了一辆 车，这个是像乡下了吧？已经是你有稻田，那交通方便吗？ 你包车就好了。我跟你说，车道便宜什么程度？就是他包一天的车，含油费跟司机费用在一起，一天不到100块钱。然后他还告诉我，他英文还告诉我，说你不要觉得特别贵啊，就是包司机费用跟油费在里边。我当时我心中我说天啊，太便宜了， 再给100块当做小费。 哇， 对对，你像婆罗浮屠那样的一个景区，它的门票，它是你住在它的酒店，它很奇怪，它是酒店把整个景区给垄断，你住在酒店里是不用掏门票去那个景区的，而且那个酒店。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有这个接待一些外宾的那种级别的这个酒店，特别豪华。然后一间房间大概住一晚上3人间哦，3人间是刚刚到200块钱。 哇， 还包早餐，然后你景区随便去，但是你要早上去的话还是要付钱。早上的话他说特别贵哦，他说我当时去的时候应该是在4年前嘛，他说就是这个我合一下大概合人民币40块钱，都特别特别贵。我心想啊，天哪， 我们觉得去了是有种富豪的感觉。 下了节目要不看看机票， 哎，真的这个真的会很心动。而且哎呀，飞过去要多长时间？ 直飞印尼， 飞到雅加达、 飞到雅加达的话得需要五六个小时吧， 也还好， 也还好、啊、 对对对，也还好了，就是睡一会儿看点电影什么之类就到了。 对，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就是先第一站的话应该就是你要去这些地方嘛，其实很多地方可以一起走一走嘛。我觉得去趟马来再去雅加达也是可以的，因为马来跟雅加达之间的航班提前订这个机票不是特别贵，大概就是白菜价120-123 你都怎么会订到这么便宜的机票？ 就是做攻略当中你就会发现。 哇，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个福利，是我跟大佐认识他之后让他做攻略，然后比如说我们要飞趟拉斯维加斯给他500，你就按这个买， 就给500是吧？ 真的是这个， 真的能订到吗？ 真的能过去吗？ 我就是我的旅游经历只限于东南亚了。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也是一个健身房的好朋友，就是他就是也特直男，但是他说话特别毒。我有天跟他聊，他是从这个欧洲留学回来的。他说你可以尝试一下去欧洲旅行嘛。我说我还挺喜欢东南亚的风情，我倒是不太喜欢欧洲的那种特别奢华。他说你去过欧洲吗？我说没有。他说你要知道，没有购买记录是不能给差评的哦。一下我就尴尬了，我太毒了这句话。 对对对，就是你没经历过， 你没有购买记录是 别 对、嗯、你是没有， 对对对， 你不能给差评，你连差评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人你走完了之后你才能对这些地方有一个大概的评价。我真的还是觉得人说人呢、这辈子能活个20,000多天3万天、 哎、呦突然间 沉重了是吧、真的应该多出去走看一看。 对对， 特别应该去一下，我觉得没出过国的人或者是不经常出国的人先到东南亚去逛一逛。 东南亚因为很实际、然后就是旅游开放程度也很高，然后我们去的人也比较多。对对对对对， 应该先去东南亚走一走，特别亚洲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大家一去的，然后积累一些穷游的经验之后呢再去欧洲会比较好一些。 哇，真的，我们刚才他给我们推荐了这个印尼啊，我们几个人也是比较心动的。 所以接下来要放一首印尼的歌曲吗？ 没有，你想多了。 你想太多了。 我们哪有印尼的歌曲啊？ 但印尼的音乐真的是特别棒。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大家就是去研究的哈。有一些地方性价比比较高，比如说柬埔寨对。 啊，你出去玩会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地儿，还是说我就是想去这个地儿？ 当然不是了。我觉得如果是做攻略的话，首先还是你要看看它有什么样的风景，这风景是不是足可以吸引到你。如果你比如说不是特别喜欢人文，这人文风景或者是什么历史遗迹的话，那你特别向往海边，你要去这些城市的话，你可能就提不起兴趣来。就还好，我去的这些地方，有些那个朋友们都可以去接受啊。有些人他不太喜欢去比较厚重的这样的城市，那 就历史文化厚重 的，对，他们就喜欢在海边推出 诺莱斯基做的 SPA， 皮肤比较好吸收的油啊，晒晒太阳啊，就这样你就不适合。但是你普遍来说，你到海边你会感觉到就是比较热闹的，去玩什么海上跳伞呀，就是海上各种项目的一般都是国人比较多一些，亚洲人多一些。 这样呢就应该去一些泰国的岛，就专门开放度比较高的，专门做这种的。 但是最好我个人觉得海水比较好的还是在这个比如说马来西亚的上北下南左西右的东边。 哎呦呦呦呦， 我的 心理活动可以不要说出来。 离这个就是菲律宾比较近，它那个海是比较好，就比较清澈。马来西亚的仙本那你如果去的话，它的这个海就比较好了。 对，其实他东南亚小达人啊。 对，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关于东南亚旅游的一些话题。 我们已经从穷游， 已经从穷游变成了东南亚旅游啊。 而一名出租车司机不违章守交规、礼让斑马线是我应该做的。乘 客，终点站。 作为文明引导员，我每天引导大家自觉排队，咱得当好东道主。 北京人要有北京范儿，外出咱绿色出行，房前屋后咱打扫干净，家门口的盛会咱不能跌份儿。

特别漂亮， 圈自己圈上那块地是吗？ 对，你会觉得哇太值了，你说有什么还比这个值，就值让你会觉得很兴奋。 对，泰国的酒店很便宜， 嗯，而且看到海啊，海景房啊，120。 我记得我住的我最喜欢的那一个是在普吉岛，嗯，当时那个酒店是每一间房间都是连着泳池，它泳池很私密，然后是个很长的，你每一间房，我记得我每天晚上回去一身汗的时候推开门直接先跳进去游一圈。 哎，我们说这样话题会不会让一些就奢侈游的人就听到之后翻白眼？ 今天我那个酒店很贵啦，其实 一群穷光蛋在聊旅游。 我现在就是 穷还要出国， 喜欢富游或者是大家就出去 shopping 坐头等舱的人，听我们这节目就直接关了。就是这是什么？欧姆，我说大家现在的生活都这个样子了吗？ 哦，原来这是潮流的吗？那我要追赶一下潮流。 我的妈呀，我们赶快把这个公务舱退了。 但是我还是很讨厌，就是所谓的人说穷游就是一定要穷到极致，我不觉得穷到极致的叫穷游。我真见过那些人穷到极致的时候，就比如说他连坐车都要去搭别人的顺风车，然后住要住沙发客，我觉得这种人就丧失他的意义了。 这个，对，这种叫出门不捡钱都算赔的心态 啊，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穷游。 对，而且其实你搭便车包括沙发客，我们一直说这个危险性特别大。 对， 不单单是说对于女生男生也是一样的，抢劫啊，或者什么都会有这个安全性在。 但是我之前有把自己家的沙发租出去过。 哇， 对，然后接待过一个，但是不是异性啊，这样他就是 我们没有问什么为什么你说 他就是走过很多地方然后从南到北嘛，因为当时我在哈尔滨嘛，就是最北的地方，他去看雪，所以就是住在那个沙发上，然后我还带他吃晚饭，请他吃晚饭，他就是 为什么会放心呢？其实一个陌生人跟你共处仪式， 就是国内也有这个沙发客的网站，它是有很严格的这个就是证件的登记，其实就是对于女孩来说就危险性比较高，你对于男生还是 OK 的。然后你过来之后呢，他也就是住一晚上嘛，跟他吃一个饭，第二天早上他就走了，然后他会分享他的就所有的故事，就是大家听故事最有意思的嘛，特别是跟这个旅游有关系的， 对， 而且他的这种极致穷游的这种方式是你没有经历过的，就是一路上会 极致穷游， 因为他真的是搭车的，而且而且住基本上是这个沙发客，他们在意的点是花了多少钱，就是他更极致，就是我可能就是这趟下来只花了不到1000块钱，走了这么多地方，这是他比较骄傲的地方。 会不会现在有很多 注意的点， 作者或者是什么旅游达人博主这样的，他们会以这样的噱头来做宣传， 对， 所以他愿意去节省，然后 好多他们晚上都要写这个攻略嘛，每天晚上要写很多的文章出来，然后把图片 P 上啊，今天晚上我住在谁家呀，啊，我吃什么饭，吃的是什么当地，你要请他吃当地的美食吗？ 这个会不会对很多旅游的小朋友做一个误导？ 但是我觉得适可而止还可以了，就是这个沙发你租一下，还可以啊，跟大家聊聊天， 我觉得 讲一下， 倒还是每个人的喜好或者是选择不同吧， 太少了，这个可能把旅游当职业的人会这样体验一下。 对， 你有 或者说你单纯要去体验的话，可以当成体验来， 我觉得还可以。长乐还是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个旅游博主之类的东西呢？ 我没有吧，我以前也写过帖子，但是大部分都是那种分享一下抱怨， 抱怨， 就是到那儿就跟别人撕完之后特别生气，讨厌这个人怎么这样， 跟他们出去了。 哎，但是有一次我真的发完帖之后，真没想到大家看到了，你知道吗？这还 本来也没有几个人看，还被他看到了。 我在那个什么穷游网看到你发的帖子，你写的是不是我？就特别搞笑， 强行解释，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另外一个。 我说你发现是自己了， 你真的，哎呦，你这种博主哪有这种博主让你去分享，不让吐槽朋友？ 但有的时候你去分享一下，就是穷游一定要是在于一种分享，就是你一路上的分享，包括你路上心情的分享，包括你在进行当中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是跟团的话，可能这样的一个经历就会比较少。 是，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他的一些图片吧，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的一些旅游。 对啊，这个刚刚看了两张越南的， 对，现在看到他本人了啊。 哎， 这是 你本人吗？ 啊，是我本人，这跟本人差比较多吗？可能是本人比较帅一些。 这在哪里？ 啊，这个是在越南的岘港。 你这就尴尬了，你偏要说这句话。越南的岘港。 其实我比较聪明的是，之前一直在电视台嘛，所以有的时候一起出行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关系比较好的摄像。 嗯。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工作习惯，是很喜欢给别人拍照。 但是这一张照片你并没有拍下脚啊。 为什么要拍脚呢？ 哎，真的没有拍脚。 女生很在意说你都差那一节了，为什么就差一点脚呢？要不然你就应该在膝盖。 啊、为什么就差那一点角 截到这里 别扭 刚刚 好 对 这个照片的点不在于构图， 他把浪给弄全了，没有 在 于 构图，就在于一种就是感觉， 你看因为我说他没有脚，他现在说感觉 在于这个浪 破天空， 对， 戴一个墨镜、嗯、会觉得 对，还有另外一 张呢， 这张也是在越南了。 越南、嗯、 越南它的这个船特别有意思啊。 嗯。 就是给人感觉是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自由，这种跳跃起来的这个。就是你一定拍照的时候不要就是摆一些固定的姿势嘛。 嗯。 就是拍照也是非常讲究的。有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景深，考虑一下整个构图，但是不要特别苛求说有天有地有脚了。 今天回去会上写一个博客 diss 节目主持人， 莫名又被 diss 了， 看照片为什么还要有脚， 就很土嘛，就是感觉是哎呀怎么这么传统的主持人呢、啊、 要有脚 就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你就来 看、嗯、 这是冰箱吗？ 这个是越南的， 你刚刚说的什么， 我距离比较远，我以为是冰箱， 你刚刚说的是冰箱 这是惠安，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乌镇的一个地方嘛、 嗯、 就是在越南、 嗯、 就是整个的小巷子里它都挂满灯笼，因为灯笼是他们那儿的一个特点、 啊、 虽然是这个跟我们这个灯笼还有点不大一样吧， 嗯， 它的一个造型上，所以当整个城都挂满灯笼的时候，你觉得特别是你想乌镇那样的一个水乡挂满灯笼、嗯、哇塞，整个是太舒服了、 嗯、 对， 就在乌镇， 嗯，这不是乌镇， 这个不是乌镇，这个是越南， 在乌镇一样的地方， 主持人有心事吧 主持人还在因为没有脚生气、嗯、看一下，哇，这也是你吧， 这个是哎，这个是我一个周末吧、 这个是在 嗯、这个是在国内了，这是在银川的沙坡头、 哦、在沙坡头，哦，这爸爸去哪儿去过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当时也是我周五晚上、 嗯、 就是一看机票，那个时候特别随性啊，一看机票，哇塞，飞银川才400块钱，哇，那要去， 所以就这么选择一个旅游的地方吗？ 是从兰州飞吗？ 没有没有没有，从哈尔滨飞， 从哈尔滨飞银川400块， 对，400块钱，然后就直接马上订机票，然后飞，然后周五就周五晚上到，然后第二天我是做了一个，第二天是在这个银川玩了一下嘛、 哦， 第三天就是上午就到了这个沙坡头，然后晚上再飞机回来嘛。 我认识一个银川电视台的旅游节目主持人，他就说从《爸爸去哪儿》之后，他们就是特别火，沙坡头啊、月牙湾都在那边。 所以我当时我铺了这张照片之后、嗯，发现这个朋友圈其他人也都在沙漠，也有几些朋友在沙漠，我就很得意说：“哇，我说你们也在沙坡头。”他们很骄傲说：“那、嗯、我们在迪拜。”然后我那天翻白眼，我了不起啊！我国内的景色也很好嘛。 啊、这是在沙坡头的骆驼的， 对对 对, 对, 对， 哎，这很值得一去啊。 所以我觉得去这种风景，你可能在沙漠，你如果是待半天的话、嗯，你会觉得这个风景其实也就感受完了嘛。 嗯，对。 剩下的时间你要拍一些比较有 feel 的照片。 大漠孤烟直。 对，因为它的景色真的是，你去完海边，你去完高山，去完湖泊，你就差什么？就差来 沙漠。 而且整个银川它是一个沙漠和温泉并存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非常美，非常美。就、 嗯、 是在那个沙漠当中有一处水，有一些温泉，包括我看到新建那个酒店， 热水澡以代替温泉吗？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 是在马六甲， 这是个反光， 你这个。你要不说我们都不知道是在哪里， 但这个去我觉得我拍这张照片拍的还挺好嘛。 我们拍照是存疑，但是就是你的旅游经验我们还是可以分享， 马六甲，因为这张照片就记录我们拍完照之后，我就跟后边的同伴我们就开始撕了嘛就拍完这张照片他就觉得，然后就拍他就觉得拍的不是特别好、 哦、那就不给人看这个放大的脸了 马赛克打上了啊， 对啊，哇，哎，这是跳伞的， 这个是我去年啊、七月份的时候去一趟芭提雅，去，我是专程去跳伞的。就是就为这趟行程就为了最后这个跳伞嘛，我觉得芭提雅跳伞可能是在价格上会比其他地方便宜很多， 对，芭提雅的整个价位是低一些的，比这个那个泰国刚才说特别有名的地方叫什么， 对， 你们俩还对，我给忘了、 嗯、 算了， 对，没错，就 是 那个地方 哎，我一直纳闷啊，这种照片是谁拍的， 因为他跳伞的时候会有专门人就是用挂 GoPro 给你拍 GoPro、啊、那 是 很远啊， 他就在你对面啊，他跳伞是讲究距离 的。啊，对面 的 人给你拍的。 对，不是，他就他同时落下的时候，他就在你对面，他是主要拍你的。他 同时要落下了两组人，一个保护你，一个是拍照的。 对，一个是你的跳伞教练，一个是专门给你拍照的。 哦，我就一直在纳闷这个照片 是谁给拍的。 拍照 很贵的，这个拍照大概是需要600块钱。 当然了，人家同时跳。 掉下去了。 但是我当时拍照的，我当时去跳伞那个经历也很难忘嘛，因为当时就是天有点阴， 嗯、 但我不推荐大家选择不好的天气， 看不清 对 是吧？ 巴迪亚跳伞的话，大家还要慎重一些，因为它的那个飞机不是就是有点旧，然后、 嗯、 但是你没得选，你交完钱你才看到飞机。 你是个穷游的，你还有的选， 然后 只能就在这里面选。 我在跳伞之前，就是前两天就恰恰有个新闻说是、 嗯、 新加坡的一个男子在澳大利亚跳伞的时候就看好那个伞没打开嘛， 嗯、 所以所有的朋友在跟我讲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不要跳， 很危险、嗯。 我当时就又买了一个很高额的保险，然后默默的把保单发给了我的朋友，我说你要做什么？然后我当时就跳这个伞，但是非常爽， 嗯、 因为那天它是阴天有云嘛、 嗯， 所以你落下来的时候你是 穿过 云 层， 然后落下来的时候我还跟我那个教练说，他还问我说你要不要摸一摸云，他说好，然后他就哇就冲着云层就过去了。 为什么不拿了个塑料袋接一下？ 我没有那么少女吧？ 我会在想，如果这样，我就拿了个兜子， 真是吗？ 拿个塑料袋然后接下来。 我告诉你，因为我没有扎带蝴蝶结的辫子。 把丝巾拿出来。 啊、哦，这也是很难忘的经历了。 对， 就是看 这 个是，我就没找到 这个 是要讲， 就是在贾米 那个小木屋， 那个小木屋， 哦、 就是这是他的洗手间啊，就是我在马桶上拍的， 很露天了呀。 哎，就是你给你的感受就是你在坐马桶的时候，你能看到海。你有这样感受吗？ 我知道他朋友为什么， 你的海风是可以吹过来，哇！ 我终于知道你的朋友为什么要。 但这个小木屋真的很 这个 棒 怪的朋友， 对对对， 你洗澡的时候是可以看到海的， 但看海也可以看到我呀。 没有没有，别人看不到，因为你周围没有什么人。 那对。以天为盖地为炉是吧？那如果下雨的话，你要在蹲马桶的时候打把伞对吗？ 下雨的时候真的会扫。 这你这个真的是小木屋，就让我想到茅屋为什么秋风所破歌的这种小木屋。 但我更爱这个，如果是跟酒店比起来的话， 你这而且就这个屋跟那个旁边酒店是同样的价格， 是同样 换谁都会骂你。 他住一晚上的话，大概需要我300多400块钱人民币吧。 我们在这里也跟刚才他 diss 的那个朋友道一个歉啊，我们没有看到这张图片， 没有了解到事实，不好。 他应该在家在涂油吧，没时间听广播。 接下来看下面 这个是哪里？ 这个还是沙 坡 头。 沙 坡 头， 就是、对我那个就是朋友同伴，这个同伴是人特别好，就从来没有撕过，因为他的专注点是在给我拍照吧。 这个很有《大话西游》的感觉，就是那个周星驰转身的那种感觉。 啊、对，因为《大话西游》也是在那个银川 拍的，对，嗯。 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因为这个照片是乱的嘛，我就是那个在小木屋旁边，因为它的生态环境特别好。 你先跟我们说这主人公是谁？ 我早上跑步的时候， 是一只猴， 不是我早上跑步的时候，它有 三只猴， 你会路遇很多猴子，好多猴子后面会跟着你。它整个叫兰塔岛，贾米的兰塔岛， 嗯， 就是你住在那个小木屋，你早上出来晨跑的时候，猴子会跟着你尾随你，然后你路遇会有这么有爱的一家人的这个猴子。 它不会是想问你要吃的或者拿你包吗？ 没有没有，你从旁边过，他就正常自己的生活啊，他不会骚扰到你，特别好。 你那小木屋是不是那个动物园管理员休年假的时候租出去了？ 他那个小木屋是一个美国人买的，就是当时建在海边。 哇， 嗯，特别好，特别好。 果然是。这是 我的小 木 屋，就是你在客厅。 这是客厅是吗？ 客厅啊， 这个比刚才卫生间我觉得能接受度高一点。 这样的话，这个客厅我还是蛮愿意住。 而且是个吊床是吗？ 就是阳台是有吊床的。你、 哎、 我就是到下午的时候，它下一点雨的时候，你在吊床上就是看海嘛。 下雨的时候，我为什么要睡在吊床？ 因为它那个雨水会一点点的打在你的脸上，它不是瓢泼大雨，我的天哪！你干嘛这么不浪漫？ 我的天 哪！一点不文艺啊！ 享受一下那个瓢泼大雨打在脸。 就瓢泼大雨就在屋里了。 我的粉底很贵的。 但是你有看到海上就是下大暴雨的样子吗？就是在很远很远的一条闪电就可以看得到， 并不 而且它闪电的时候可以把它远处海能这个远处海它能看到的城市的轮廓你能看到，就在晚上亮的时候嘛，一刹那。 有看过在沙漠下大雨的时候吗？ 没 有 哎， 我有幸在敦煌20年没下过雨，有一次被我赶上了。 你是雨神吗？ 而且我还在飞机上看，当时我的天，当时那个 在 飞 机上看， 我在飞机上看沙漠下大雨，那个 我的天 真的是特别的奇怪。 为什么要奇怪？ 就真的是很奇怪，因为你看到那个沙漠 是晴天，不是白天还是晚上？ 白天， 那看得更清楚一点。 对， 晚上看不见， 晚上看不见，好 吧呀。 晚上深夜看沙漠下雨， 好讨厌你们两个呀， 什么都看不到。 但是也是因为那一次，就是在整个大沙漠里边，你感受了一下什么叫满脚泥 啊！对对对，下雨了之后， 对那个时间去沙漠不太 好。 对。 对，然后下位， 这个是故意露出左边肌肉胳膊的你。 这也是贾米的一个就是集市，因为在泰国旅行的话，他周末都会有集市的，一定要去一趟他的集市， 尤其是水上的集市。 对，水上集市现在大部分都商业开发了，就这个贾米的他们的这个习俗吧，有很多，当然很多这个东西国内也可以看得到，但是很多小吃是在集市可以看得到的。可以吃得到， 这是在买什么东西？ 就是其实是为了拍照吧。 啊，因为我在这看，应该是女生用的头绳。 就 很神奇， 这个是小摊主， 这个是我住小木屋旁边的，就是他有一个小的饭店，一家人，然后就是他做的这个东西特别便宜，而且他的食材特别新鲜。你住小木屋的时候，他每天早上你告诉他会送饭给你， 就跟我们的百度外卖是一个道理 啊。对， 这个是小木屋的吊床，这个角度拍是 很 美，很美了。 嗯， 如果你先放这个，我们应该不会说你。 但是这个小木屋真的，我觉得适合大家去度假哦，不是去旅游啊。就是你要是拿一本书住在小木屋，每天就是在吊床看看书，听听音乐，看看海， 好文艺呀。 对啊，然后晨跑的时候，你想你跑步的时候，后边还有小猴子， 小猴子跟着你， 哎，你就觉得这个画面太美了。你不觉得？ 我们看下一张图片。 嗯，不喜欢小猴子。这是我的那个小木屋的外景啊。 你多爱小木屋啊！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这是 小摩托。 这是在海滩。 对，这是在海滩，这是在就是刚刚到贾米吧。还有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泰国，有些可能是不是太过度开发的一些地方，会觉得比较好一些。 这个也是你的小木屋。 对，可以快速的嘛。 对，你好爱小木屋啊。 你好爱小木屋。 没有， 这个也是小木屋。 这一张不是，这个档次高了一点了。 这个就是我就说这是大家平时如果是订酒店的话，一定要是多选几家酒店。就是它每一个 APP 可能它对于这个国内国外你长租短租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对。 这个就是我住的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酒店，当时我订下来就是这个酒店的环境啊，订下来一晚上是不到120块钱人民币。 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泰国 贾米的。 对，贾米。 泰国整体的酒店也其实也是比较 你要看淡季还是旺季。如果这个时间你去泰国的话，我觉得还好。你要到马上就是在到九月中下旬的时候，可能就迎来旺季了嘛。对，从十月一直到过年的时候可能都比较旺，那个时候就不大适合去了。 泰国相对它的雨季 不适合去。 对，不适合穷游。有穷游还有个概念要错峰出游啊。 对，这个可以快速的往下了。这个是那个一些 风景的图片，对吧？ 这个是我在 是在朝鲜吗？ 对，在朝鲜。 对， 很难得能拍到这样的照片。 就是他们居民生活的一 个状态。这个真的很难得能拍到啊。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就是拍照还是 有蛮严苛的。 这个是东南亚一带的，对吧？ 对， 马来西亚的吗？ 这是泰国的。 怎么的？ 哎呀，让别人就奢侈游的人就会翻白眼。 对啊，这个 穷到只能去泰国，不知道这个照片之前为什么都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吉隆坡当时。其实我觉得吉隆坡玩的话，大部分也都是我们要逛一逛商场啊，或者去一下它的一些纪念的广场。我建议吉隆坡可能停留一天就够了。周围，我建议大家去马六甲会比较好。马六甲的那个小城特别有。 马六甲在我心中就是个海峡。 对，因为学播音的人有一篇新闻稿是张嘴就来 了。马六甲，对， 马六甲运河的一篇稿件嘛哈。所以， 这是不是你吧？虽然眼睛很小。但是 这个是我，就 是、 是 你啊， 因为 你还有这么白的， 因为我之前在黑龙江卫视嘛，所以就是当时在做一档旅游节目，那我们每次都是从哈尔滨出发，然后对于可能国内的朋友来说，我可以向大家来说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到一下这个黑龙江，特别我这个是在雪乡拍摄的， 你这个真的会给人误导，大家都以为我们东北人是这个样子，你突然间放了一个这个出来， 是零下48度的时候， 雪乡， 对， 你那个帽子上的那个白色的就是凝的雪硕。已 经凝成霜了。 就是你所有的哈气都会变成雪，特别爽，你知道吗？很爽很爽。 哎， 那个时候 是不是东北人啊？ 东北没那么冷啊，对，咱俩都辽宁人， 没 那么冷啊。 没有到黑龙江吧？没有到黑龙江。 黑龙江 我去过哈尔滨，但是是三月份去的，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雪了。 到牡丹江，特别是到这个雪乡去看的话不一样。那个时候你旅行就不要带防晒霜了，要带很多的巧克力。 要弄防冻霜， 防冻霜要带巧克力的啊。 就是错峰出游，那个时候三月份去的哈尔滨，我记得我还跟你说过，我去那个虎园，几百只老虎和我们六七个游客，我当时觉得 说的这个情景好像是 对、 就是、 我当时觉得我像回转寿司一样，就在那走，老虎全在那看，我就吃不到我吧，就在那走啊走啊，就 是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林， 对对对，好几百只东北虎。 对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嘉宾啊，这个耿导的一些旅游的经历啊， 主要是穷游。 对，主要是穷游。当真啊，今天这两个小时确实也给我们分享了好多好多关于旅游的各种形形色色的故事啊，特别的好玩有意思。 那耿导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计划？就是你看一八年也剩一百多天了。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想出去、 计划就是 不行的话想一想也可以的那样的， 就是下一步还要就是去欧洲看一看吧不能总是被人说这个没有购买记录不能给差评啊。 就你欧洲我们其实很期待你欧洲怎么做一个穷游攻略，因为很欧洲真的是很贵。 对对对 对，机票什么都很贵。 我还是建议自己能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走吧，我不太喜欢就是一次性去很多地方这样。 就比如说你要飞什么丹麦，你就直接在丹麦待着。 对，但是我很喜欢就是在一个地方你可以住一两天，不是特别赶、我觉得没必要每个景区都要去、我觉得最重要的旅行当中心情是最重要的，第二是要让自己在行程当中有一些保留一些小的惊喜，这个惊喜不是你买到了一个很奢侈品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很昂贵的一个包包。 我真的忍不住想怼你买不起 没有没有，也可以买了，但是我们的点不在那儿嘛、我们的点是在于说一路的风景你整个在这个路上你遇到的很多的故事啊、遇到的人遇到的事儿，我觉得这才是你旅行当中最宝贵的东西。 嗯，今天他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我们没有想到的旅游方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出去，其实在北京周边也都算是周末出去休闲游了。 对， 就是游不在于说去的多远，是你的放松心情有没有准备好的那份心态出去旅游， 还有跟的人 对，其实最重要的是跟的人是吧， 跟的人。对对，今天的耿峰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小经验，出去穷游注意的技巧、以及他经常会用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和价格买到特别特价的机票，用花很少量的钱跟我们达到一样的效果。 对，没错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想讲的穷游的穷以及穷游的目的。 对，其实不是真正的穷，真正的穷是门儿他都不会出。其实是说花怎么样用低价钱的钱去发现未知的美景，我们做到 不要花冤枉钱嘛。 对，更多的事情每一份赚的也都是不容易。 而且我觉得也不要太豪嘛，起码出国的时候啊。 但是小木屋什么之类的就考虑。 小木屋这个想一想还是可以有的 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时间，就最重要是有一个好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去了。分享美景，我们花最少的钱走最多的路去看很多的风景。 对，没错啊，同时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青年说啊，每周末版的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去分享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小的知识呀、资讯呀、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故事都会跟大家来一一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不见不散咯。Oops, baby.